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看完《哈姆雷特》第二天的早上，克里斯朵夫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他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里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烂的乐谱。奥菲利亚在隔壁屋子里直着嗓子唱歌，像个只想弄些声响闹哄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哪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里斯朵夫。姓什么？ 克拉夫特。 克里斯朵夫·克拉夫特， 多怪的姓氏啊！ 他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赤裸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窝，一股脑的都堆满着笑意。他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声音，对自己的衣着略微表示了一下歉意。他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他这副打扮。他以为克里斯朵夫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程为他来的，他非但没有失望，反而十分高兴。他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里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他快乐极了，他还没有给人宠坏呢。他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他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克里斯朵夫一点也不发窘，两个人立刻像老朋友一样。克里斯朵夫说几句不成语法的法语，他说几句不成语法的德语，要不了一个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他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健壮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的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个人谈谈，当然是喜出望外。至于克里斯朵夫， 跟本地一般狭隘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的痛快。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个小时。克里斯朵夫向高丽娜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溜溜。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个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时间一到，克里斯朵夫就来了。高丽娜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小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眯眯的眼睛招呼克里斯朵夫，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克里斯朵夫坐在大沙发上挨着他。这儿坐吧，别说话，我得把台词问一问，一刻钟就完。他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像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克里斯朵夫提议替他背一背，他就把脚本递给克里斯朵夫，站起来背了。他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两三遍才能想起下一句，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了地上。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他便像野孩子一样的暴躁起来，说些古里古怪的诅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他用来骂自己的。克里斯朵夫看他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他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动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他聚精会神地念到一半，半中间竟不知所云地胡诌起来。他的背功课活像一头小鹦鹉，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他可一点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他喊了一声算了，便从克里斯朵夫手里抢过脚本往屋角一扔，说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吧。克里斯朵夫可替他的台词有些担心，你这样行吗？ 当然了，并且还有那些提词的人呢、啊，要他们干嘛的？ 他到房里去拿帽子，克里斯朵夫因为等他，便坐在钢琴前按了几个和音。他在隔壁的屋子里喊了起来：“ 哦，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他跑来了，随手把帽子往头上一戴。克里斯朵夫弹完了，他要克里斯朵夫再弹，嘴里还来了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特里斯坦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里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张大旗子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古董说得像山一样大，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像小古董一样小，还不是一样的可笑。可是克里斯朵夫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高丽娜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高丽娜又叫了起来。克里斯朵夫早上已经告诉过他自己是个作曲家，但是他根本没有注意。他挨着克里斯朵夫坐下，硬要克里斯朵夫把全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儿给忘了，这不但表示他有理，而且因为他极喜欢音乐，他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克里斯朵夫先还不拿他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是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高丽娜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有告诉他什么，克里斯朵夫又惊又喜了。 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里斯朵夫就是这样。怪了，想不到你的鉴赏力很高。高丽娜冷笑了一声。这样以后，克里斯朵夫弹着越来越难懂的作品，想瞧瞧他究竟懂到什么程度。可是大胆的音乐似乎并没有把他搞糊涂，而在一首为从来没有被德国人所了解，连克里斯朵夫自己也开始怀疑的特别新颖的曲调出来之后，高丽娜竟要求他再来一遍，而且还站起身子背出调来，几乎一点没错。那是克里斯朵夫的诧异更是可想而知了。克里斯朵夫转过身来对着他，非常感动地握着他的手。哦哦，你倒是个音乐家。高丽娜笑了，说她早先在一个外省的歌剧院中唱过，但有个剧团经理在跑码头的时候碰到她，认为她有演韵文戏的才具，劝她改了行。哦，多可惜呀！为什么？诗也是一种音乐啊。高丽娜要克里斯朵夫把歌的意义给她解释了，她又用德语把歌词念给高丽娜听。高丽娜马上跟着学，像猴子一样容易，连克里斯朵夫抿嘴唇及眼睛的动作都学上了。高丽娜天生能把握一切戏剧情绪，她喜欢的作品是要能清清楚楚表现出某一种热情，并且表现得很直率，这也正是克里斯朵夫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有些和声的声浪，克里斯朵夫觉得挺自然，他对之并无好感，那给他一个非常突兀的感觉，使他唱不下去。他停下来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克里斯朵夫回答说是的。他就想法勉强唱下去，但终于扮了个鬼脸，被克里斯朵夫看在眼里。往往他宁可跳过那一节，克里斯朵夫却在琴上再弹一遍。你不喜欢这个吗？ 啊， 我觉得它不自然。 怎么不自然？ 你想想它的意思吗？克里斯朵夫指了指心窝，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 啊，也许在那儿是真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 他扯了扯自己的耳朵，从极轻忽然掉到极响的德国派朗诵，他也觉得刺耳。 干嘛他要这么大叫呢？又没有别人在场，难道怕邻居听不见吗？ 他真有点这种神气。 对不起，你不会生气吧？他好像在远远地招呼一条船。 克里斯朵夫并不生气，倒是真心地笑了，认为这种见解不无是处。他的议论使克里斯朵夫听了好玩，从来还没有人和他讲过这一套呢。结果他们都同意，用歌唱表现朗诵，最容易把很自然的说话变得不成样子，像一条越来越大的虫。高丽娜要求克里斯朵夫替她写一部音乐剧，用乐队来为她的说白做伴奏，偶然穿插几段歌唱。她听了这个主意很兴奋，虽然场面的安排极不容易，但她觉得为了高丽娜的嗓子值得是。于是他们想着许多将来的计划。等到他们想出门，已经快五点了。在那个季节里，天很早就黑了，散步是不可能的了。晚上高丽娜还要参加排戏，那是谁也不准参观的，所以她约克里斯朵夫明天下午来带她出去，完成今天的计划。 第二天差一点儿又跟上一天一样。克里斯朵夫发现高丽娜骑在一张高凳上，吊着腿，照着镜子，正在是一副假头发。旁边有服侍他上妆的女仆和理发匠。他嘱咐理发匠要把一卷头发给他弄得高一些。他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望着站在背后微笑的克里斯朵夫，吞吞舌头。理发匠拿着假发走了，他便挺高兴地转过身来说：“你好，朋友。”他把腮帮迎上前去，让克里斯朵夫亲吻。克里斯朵夫不妨他有这种亲热的表示，也不肯错过机会。其实，他并不是把这种举动看得怎么了不起，仅仅当作招呼的一种方式罢了。克里斯朵夫问他昨天排戏的情形怎么样，据说一切都很好。但高丽娜很希望人家把别的演员的台词多删掉一些，可别删掉他的。两个人谈得那么有劲儿，把一个下午又虚耗了一半。终于出门了，高丽娜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他看一切都用着俏皮的法国女子的眼光，完全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想。他们去参观大教堂。高丽娜虽然穿着高跟鞋和长袍子，还是要爬上塔顶，衣摆在踏脊上拖着，在扶梯的一只脚上给勾住了。她可是不慌不忙，痛快地把衣服一扯，撕破了，然后毫无顾忌地把衣具拉得老高，继续往上爬。他差点儿把大钟都要敲起来了。到了塔顶，他大声念着雨果的诗句。克里斯朵夫一个字都不懂，又唱了一支通俗的法国歌。随后，克里斯朵夫学着伊斯兰教祭司的模样高叫了几声：“天快黑啦！”他们回到了教堂里，浓厚的黑影正沿着高大的墙壁上升，正面的花玻璃像神幻的童子一般闪闪发光。克里斯朵夫瞥见那天陪他看哈姆雷特的少女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祭堂里，他一心一意地在那儿祷告，没有看见他。但他痛苦而紧张的脸引起了克里斯朵夫的注意，他很想和那姑娘说几句话，至少跟她打个招呼，但是他被高丽娜拉着往前直奔。他们不久就分手了。高丽娜得准备上台，根据德国的习惯，戏院是很早开场的。但克里斯朵夫才回家，就有人打铃，送来一张高丽娜的便条。好运气，西贝萨病了，停演一天。万岁啊万岁，朋友你来吧，咱们一起吃晚饭，别忘了多带些乐谱来。高丽娜。克里斯朵夫一时看不懂，等到弄明白了，他和高丽娜一样的快活，马上到旅馆去了。那正是克里斯朵夫求之不得的。在旅馆，他问高丽娜关于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形。高丽娜告诉他许多事情，可并不完全准确。除了南方人喜欢吹牛的习气，高丽娜还本能地想叫听的人入迷。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绝没有人说句话，那儿绝没有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旁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绝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绝不把勋章 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绝没有什么社团来操控人家的名声和成功，绝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亲，也不相互标榜。那儿批评界绝不压制无名的天才，绝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人情风俗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点不痛快，从来没有毁谤人家的事，大家只知道互相帮助。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地受到人家的欢迎，摆在他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这些不计利害的豪侠大度的法国人心中全是纯粹的爱美的情绪，他们唯一的可笑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为了这个，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仍免不了上别的民族的当。克里斯多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了，那真叫人听得出神啊。高丽娜自己也听得飘飘然。至于昨天向克里斯多夫说他过去的生活如何如何艰苦等等，他完全忘了，而克里斯多夫也一样的记不起。可是高丽娜并非单单要叫德国人喜欢他的国家，他同样关心的是要人家喜欢他本人。倘使一个晚上没有一些调情打趣的玩意儿，他会觉得沉闷而可笑的。他免不了逗弄克里斯多夫，可是白费。克里斯多夫简直没有觉得。克里斯多夫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叫做调情。他只知道爱或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爱情方面去。他对高丽娜的感情只是热烈的友谊，他从来没有领教过这种南方女子的性格。她的魔力、风度、快活的心情、敏捷的理解力、开阔的胸襟，他自己都体会到了，这些已经大大超过了爱情所需要的条件。可是爱情之来是不可捉摸的，这一回他偏不来。至于没有爱情而玩爱情的游戏，他连想也没有想过。高丽娜看着他一本正经，觉得好玩。他在钢琴上弹着他带来的音乐，高丽娜挨在他的身旁，把赤裸的手臂绕着克里斯多夫的脖子，并且为了看乐谱，他身子往前探着，脸几乎靠着克里斯多夫的脸。克里斯多夫觉得他的睫毛掠在他的脸上，看见高丽娜的眼梢里带着俏皮的意味，也看到那张可爱的脸撅着嘴笑着等着。高丽娜的确等着，可是克里斯多夫可不懂这种暗示，只觉得高丽娜使他弹琴不方便。他不知不觉挣脱了身子，把座椅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去想跟高丽娜说话，发觉她拼命地想笑，她的酒窝已经在笑了，可还是抿着嘴忍着。高丽娜要克里斯多夫答应写一个剧本，一出通俗的歌剧，将来译成法语，让他在巴黎上演。明天他就得跟着剧团走了。克里斯多夫和他约定后天去法兰克福看他，剧团要在那边公演。他们又谈了些时候，高丽娜送给克里斯多夫一张照片，上边半身差不多是裸体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不可避免的是，终于发生了。曼海姆继续篡改着克里斯朵夫的文字，把批评的段落毫无顾忌地整行整行地删掉，写上恭维的话。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在某个沙龙里遇见一个演奏家，一个被他痛骂过的小白脸似的钢琴家，吸开着雪白的牙齿向他道谢。克里斯朵夫厉声回答说：“用不着谢。”那钢琴家依旧絮絮叨叨地表示感激。克里斯朵夫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说要是他满意他的批评，那是他的事，可是写的人绝不是想使他满意的。说罢，克里斯朵夫转过身子不理了。演奏家以为克里斯朵夫好人歹脾气，便笑着走开了。克里斯朵夫记起不久前收到另一个被他痛骂的人的谢启，突然起了疑心，便跑出去到报亭里买了份最近期的杂志，找出他那篇的文字读了一遍。当时他竟以为自己疯了，过了一会儿他恍然大悟，便气得什么似的奔到社里去。华德霍斯与曼海姆正在那儿跟一个相熟的女演员聊天，他们用不着问克里斯朵夫的来意。他把杂志往桌子上一摔，连喘口气都等不及，就气势汹汹地对他们破口大骂，又是叫又是嚷，说他们是坏蛋，是无赖，是骗子，抓起一张椅子使劲地往地板上乱倒。曼海姆还想嘻嘻哈哈，克里斯朵夫要飞起脚来踢他的屁股。曼海姆逃在桌子后面捧腹大笑，华德霍斯可是对他一脸瞧不起的样子，拿出尊严沉着的气派，竭力在喧闹声中表示不答应人家对他用这种口气，叫克里斯朵夫等他的消息，一边把名片递给他。克里斯朵夫拿来扔在了他的脸上，叫道：“摆什么臭架子，用不着你的名片，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个流氓骗子。你想我会跟你决斗吗？哼，你只配给人家揍一顿。”他的声音直闹到街上，连走路的人都停下来听。曼海姆赶紧关起了窗子，那女客吓坏了，想溜，可是克里斯朵夫把房门堵住了。华特霍斯脸色发了青，连气都透不过来。曼海姆厚着脸皮笑着，两个人嘟嘟囔囔的想跟他争，克里斯朵夫可绝对不让他们开口，把所能想象到的最不中听的话都对他们说尽了，直到无话可骂，连气都塞住了才走掉。 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等克里斯多夫走了以后才能说出话来。曼海姆马上又活泼了，他挨了骂，不过像鸭子淋了阵雨。可华特霍斯愤怒到了极点，他的尊严受了伤害，而且当着别人受辱，他尤其不能原谅。同事们也跟着附和他，社里所有的同仁中唯有曼海姆不恨克里斯多夫，他拿克里斯多夫耍弄够了，觉得听几句粗话不能算划不来，那是怪有趣的玩意儿，假使这种事临到他，他自己就会先笑的。所以他准备跟克里斯多夫照常来往，好像根本没有那回事。克里斯多夫可是记在心上，不管对方怎样来迁就他，始终拒绝。曼海姆也无所谓，克里斯多夫是个玩具，已经给他称心如意的玩够了，他又在进攻另一个傀儡，从此他们断绝了关系。但曼海姆在人家提到克里斯多夫的时候，依旧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的确是这样想的。克里斯多夫受了批评，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里斯多夫还没有这点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诋毁了一顿的文章，送给了两家正统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里斯多夫固执起来，非想办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过问题的。克里斯多夫很高兴能找到这样一个人，敢毫无顾忌地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个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里斯多夫对他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里斯多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有多大分别。虽然如此，克里斯多夫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想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里斯多夫从来不看他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而没有想到他所用的卑陋的口吻。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叫人知道，要摆脱他没那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了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了一段暗语，大吹大擂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托同志长期执笔。克里斯多夫既没有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有看到编者的暗语。那天是星期天，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股脑的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 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荡。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地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公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托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里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当克里斯朵夫来到公爵府时，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歌唱，心里却照旧快活的直跳。他把帽子往衣帽间的桌子一扔，毫不拘礼地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里斯朵夫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哈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然，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里斯朵夫没有注意，更往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素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地走过了，避免和他搭讪。克里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去，要求通报。他刚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聊天。克里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地仰在一张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里斯朵夫进门就听见大公爵一片粗豪的笑声，可是亲王一见到克里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嘟囔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 嘿，你来了，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了，你还想把我耍弄下去吗，你这个坏东西先生。 克里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待了好一会儿说不上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侮辱啊。他便结结巴巴地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 住嘴，我不是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里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 亲王，您既没有告诉我什么事，也就没有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里斯朵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布一般抖开了那张打皱的报纸，拼命的挥舞，怒不可遏地叫着： 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摁在里面。 克里斯朵夫认出 那是社会党的报纸。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账报纸，那帮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有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跟您扯谎。我没有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由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文章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人的行为，我早该给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跟我捣乱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做些高明一点的曲子吧，要是做不出，那么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意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里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里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气都要憋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去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里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子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喂，放下来，快放下来。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倒。 滚出去，滚，滚，你给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但公爵好像脑子里充满了血似的，凸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里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愤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躬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出来了。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仆役们声色不动地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克里斯朵夫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的了。从玻璃门里望见外边的阳光，对克里斯朵夫像救星一样 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走出府地，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母亲，也不回答母亲的问话，走进了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耻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的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在脱下衣服，乱七八糟的摔在地上，人躺在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咯咯地响。路易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音。路易莎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他走开了。白天他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响声。克里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着墙壁晃晃拳头。清晨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也表现不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子里。第二天，克里斯朵夫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他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原委。整天，克里斯朵夫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像个老头。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哭。 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